想等的失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每一分一秒。在静静地开放着，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。哦，君无情啊，尽管很清晰，但我不明了。哦，混乱不堪，尽管很难，但我能做到。几经风雨，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要经历多少，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每一分一秒。 幸福从突然的转身，那一扇门一转眼，从夜晚到清晨，幸福总是分成两份，将一半交给某个人，直到从新要开始一段缘。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人，可是我不能，可惜我不能把一眨眼的幸福变成永恒，可是我心疼你去忘的可能都变。

就怎么拍。 他能陪你上天入海，跌摔滚打对他来说都是小 case， 无论风再大雨再大，也无论前方多么艰险，他都能轻松应对。他就是，好啦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今天咱3C潮流生活馆要推荐的主角 GoPro Hero 3运动摄像机，它完全颠覆了一般的普通摄像机怕摔又怕碰的特点，能让你在冲浪、潜水、攀岩、爬山等任何一项户外运动中轻松帮你全程记录下最精彩的影像，即使是在泥泞、大雨等恶劣环境下，它依旧能轻松应对。你还可以把它们固定在任何地方，比如冲浪板、安全头盔、自行车车把、车座，甚至是绑在胸前、绑在头上等。无论你想要进行什么样的户外运动，它都能从任何视角进行拍摄。这款运动摄像机支持1200万像素的照片拍摄，以及标清和全高清的视频拍摄。另外 GoPro Hero 3还能帮你拍出像电影中慢镜头那样的特殊画面呢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自古是新冠最让人难受。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。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失魂落魄。 Oh

么都不开，尽管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，我一个人心伤悲哀，爱只剩下无奈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感情深黑渐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，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 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抬头看看天空的颜色，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，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。 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，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，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，有何独到之处我不清楚。 拿满了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， 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，有何独到之处我不清楚。 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你好，我生孩子时辞职做了全职妈妈，现在宝宝上幼儿园了，想利用多出来的空余时间学习点理财方面的小知识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 好的，不知道你一直有没有记账的习惯，如果没有啊，可以先从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开始。通过记账可以预算出每月必须的花费，如家用、交通、宝宝学费等，再预留一定的储蓄以及基金定投等，剩下的钱呢作为平时花费。虽然记账不能开源，但是会让我们的开销趋向理性化，花钱不理性的妈妈们呢都可以采用。然后就是降低育儿成本，谁都想给孩子最好的，但不一定都要给孩子最贵的，有些费用甚至是不必要的，

就当做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，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， 是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有时候不注意轮胎撞到马路牙子，结果轮胎没事，可是轮毂却花了，这对于新车主来说肯定是很心疼，毕竟新鲜期还没过嘛。那么今天爱车宝典就来说说轮毂小剐蹭该怎么处理。当轮毂出现剐蹭的时候，首先对轮毂进行清理，用油漆稀释液擦拭伤痕周围，去除脏污。如果遇到刮痕比较重又不好清理的地方，可以用牙签清除脏污。另外，为了防止擦拭到无关的部分，可以把胶纸贴在伤痕的周围。在完成清理以后，用毛笔尖往轮毂刮伤的地方涂上轮毂修饰漆，这时你可以涂得稍稍突出一些，有便于观察。等到修饰漆完全干燥后，再用耐水纸蘸上肥皂水涂抹，使表面平滑。最后在打蜡之前，别忘了先使用混合剂擦出光亮，这样轮毂的光泽度才会统一哦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如果轮毂上的伤痕比较深，那一定要观察是否露出金属面，如果没有就不会生锈，可以用修饰漆修补。如果露出了金属面，最好还是到专业维修点去进行处理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花开的时候，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，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，关

这时一个男孩走过来，我可以请你跳一曲吗？彬彬有礼，像一个王子，让人不忍拒绝。带着一丝疲倦，他站了起来，静等音乐响起的片刻。他突然发现，那个男生似乎比他还矮一点点。也许并不真的比他矮，但是女孩子觉得与他等高的男生就已经是很矮的了。 我比你还高呢， 女孩子悄悄地说，笑着，像小时候与小伙伴比高矮时得胜后的高兴样子，其实是心无城府的，因为她从小就比身边所有的朋友长得都高。男孩子有点猝不及防，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还来不及褪去，新的一波笑意竟浮了上来。他不孕不恼地说，是吗？那我迎接挑战。后面四个字稍稍有点重，女孩歉意的笑躲过他的目光，却有点紧张地捕捉来自他的信息。只见男孩挺直了腰胸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把我所发表过的文章垫在我的脚底下，我就有你高了。原来他也有他的骄傲。舞会后他们成了恋人。简单生活格言，我要迎接挑战，把我所发表的文章垫在我的脚底下，就有你高了。多么有力的回击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面对挑战，只要不辞辛苦，在脚底下多垫些砖头，你就拥有了傲人的资本。 看不见的结果，背起 四个人不许算流量。